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东吴与曹无营的水军在长江上进行了首次交战，东吴水军占据了优势，那么这一战结果如何？之后双方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措施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荆州的兵久不打仗了，江南的兵人人奋勇，各个当弓弩齐发，曹操兵将应声而倒。好，这战打的曹操兵将死的不少。周瑜、周公瑾一看咱们见好就收，我虽然说得胜了，但是终究是我兵少他兵多呀，来呀，撤兵回归江东。大令传下，江东的船只掉过头来，唰，回归水师大营。那曹操也得回去了，人家江东的兵都走了。蔡伯、张允指挥人马，指挥这些船只撤去，回归大营。曹操回归大营安置，升作中军大帐，蔡美张允前来参见曹操。蔡美张允参见丞相，败兵而回。俩人扑通一声跪下了。曹丞相您也看见了，荆州之兵久不在江中作战，所以战事不熟悉，轻徐之兵还没经过水营的锻炼，不能应战，所以我兵随众败在江东水军之下。挺明白，说得挺清楚，说为什么打败仗了。咱们虽然兵多，但是呢，一个咱不习水战，荆州兵早不打仗了，轻徐之兵不会打，我们也没看他们训练的，人家江东人少，但是我们也打败了。曹操点了点头，说得清楚明白。既然如此，江东兵少，我兵兵多，为何还败在江东兵将之手？丞相，我们俩已然说了，荆州兵久不打仗了，他都生疏了，而且轻徐之兵我们也不敢指挥呀。都，俩人赶紧匍匐前进，跪地磕头，蔡莫张允。你二人身为水军大都督，为什么不指挥人马前去操练？丞相啊，不是我们不操练，您把令传下来，水师大营要重新安置，荆州兵在外，清徐之兵在里，然后我二人调动每日操练成熟之后，才能跟江东水军一战。 既然如此，你二人身为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就应该一力而行，何必禀报本丞相？这令等于传下去了，你们俩人水军大都、水军上都用不着跟我商量，该怎么办怎么办？谢丞相，我二人立即执行，退战。曹操很生气，曹操退战了。蔡瑁、张允两个人撤出来之后，马上传命令，两个人在荆州终究是熟悉水军，那要比曹操手下重战将强多了。马上画好了图，当天就把水师大营改了。说改那么容易吗？不容易，但是必须得改。如果不改，曹丞相剩夺下来，俩人这命就甭要了。重新安置了水师大营，曹操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屯江下，虎视江东，连营300里，多大的阵势！岸上是马步金大营，江边是水师大营。蔡瑁、张允把船只调动之后，等于安了一座水城，外边是大船，就跟城墙似的，有24个水门，里边是小船，来回通畅，可以来回走。这小船呢，就可以带着船上的兵来回出入，可以训练。蔡瑁、张允就把荆州的水军安排在外边，总而言之要比荆州、徐州的兵将强，然后把曹操原来北方的兵搁在里边，就开始操练了。营寨安好了之后，灯火通明，您想想，300里地的水师大营，再加上马步军大营，到夜里点上灯火，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300里地火光不断，让人看着胆战心惊。周瑜、周公瑾看见了，周瑜打了胜仗之后回去犒赏三军，然后马上写上捷报，命人骑着快马赶紧禀报主公孙权，江中一战打赢了。周瑜、周公瑾休息到了晚上，坐在帐中看战书，坐在帐中看战表，看着看着，猛然这一抬头往西边一看，呀，周瑜就愣了。只见江边一片通红，天连水，水连天，灯影着亮，徐盛、丁奉在。徐盛、丁奉老跟着周瑜，两个人两员战将保着周瑜、周公瑾，参见都督。何处灯火？周都督，这是曹操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连营300里的灯火。哦，你二人马上传本都命令，预备楼船一只，预备鼓乐，细点明察，明日本都要亲自去窥探曹营。遵令。周瑜传命令了，预备楼船一只，俩人赶紧就执行命令，楼船一只，上下的预备鼓乐，味儿了哇哇了味儿，没有鼓乐，预备细点明察。您看南方人吃东西都很讲究是吧，小块的点心啊，细点啊，明察啊，品茶啊，这个咱们北方人不讲，咱们都讲大块月饼噔噔噔往嘴里吃是吧，南方人讲究细点。那周瑜、周公瑾要坐在船上窥看曹操的大营，乐队也有，茶也有，都准备好了，然后派徐盛、丁奉调兵。徐盛、丁奉、蒋琴、周泰、陈武、潘璋，大将甘宁、甘兴霸在旁边陪着，亲自保着周瑜。第二天吃完了战饭，开船，周瑜传下命令，唰，这条楼船直奔曹营。说周瑜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您分析，头天周瑜打了胜仗了，曹操万也没想到周瑜敢一条船来窥探大营，唰，这条船就奔曹操大营去了。离着曹操大营近了，启禀都督已然靠近曹营来下丁石。丁石就等于锚啊啊，下了丁石，这船固定了。周瑜、周公瑾坐在楼船之上，细点明茶上来，把点心摆好了，然后茶也沏得了，啊，有这伺候茶局的这小姐是吧，在旁边这么一沏茶，周瑜坐这一品茶， 拿着一块点心玫瑰小饼往嘴里一搁，一口就没了啊。古月上来，在古月当中，周瑜、周公瑾这位水军大都督要观看曹操的水师大营，令传下来了，这月就起来了。古月这么一起，南方的音乐相当好听啊。说奏的什么乐，我查了半天没记载，反正挺好听的。古月一起，您想这声音曹操大营能听不见吗？借这机会，周瑜坐在这儿品茶，一边观看曹操水师大营，一座门一座门一座门，24座水门，大船多少只，小船多少只，他看得非常清楚，已然靠近曹营了。看着看着，周瑜心里边着急，深得水军之妙也。齐声叮咛：“赞！曹操水军都督何人也？”启禀周都督，水军大都督是蔡瑁，水军副都督是张允。哦，蔡瑁、张允，久在荆州碧玺水战，此水战必是蔡瑁、张允所安。不处死二人，难得胜曹操；处死二人，定破曹兵。哼，周瑜这雄心壮志啊！这儿古月先前这儿瞧着，曹操那江边小船也有，巡江小船那么一看，哪儿这么热闹？哪儿娶媳妇儿？两军人马加这块100多万大兵，敢在这儿娶媳妇儿？嗡了哇哇了，嗡好叫过来这么一瞧，哎呦，当中间坐这位智积伟。帅子亏，这是不是东吴大都督啊？在这看不敌营来了，看不营寨来了，马上小船掉头禀报中军官。中军官来到曹操大营，启禀曹丞相，大事不好！周瑜坐在楼船之上，身溃我营啊啊！曹操气往上撞，蔡瑁、张允一箭射之。曹仁、曹洪前去助蔡瑁、张允之力，活捉周瑜，唰！曹操兵将动换了，曹操兵将刚一动换，周瑜在楼船上就看见了，看得非常清楚，动换了，来，掉头回营，起钉矢，转轮，鲁超这么一动，歘，这船顺风歘离开曹营，回归三江口。等蔡瑁、张允把人马调齐了，曹洪、曹仁也把人马调来，再往江中那边看，船没了，再追也追不上了。马上回去禀报曹操。曹操气坏了：“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江中一战，我军打了败仗，已多败在兵少之手。周瑜又窥探我营，使故心实恨之。大江阻隔，不通消息。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有何办法可以？”助我曹某破东吴兵将。曹操跟大家伙要主意了。这时候有一人挺身而出：“丞相。”说：“为什么这声啊？”这是萧长华老先生塑造的形象，不可磨灭。其实你要看历史，看三国志，看蒋干怎么描写的蒋干，蒋干这个人有仪容以才辩著称。这仪容啊，不是这个遗书的遗，遗产的遗，啊，单立人一个义字，有仪容，这人很漂亮，很好看，以才辩著称，很能说，很聪明，这么一个人。但是罗贯中先生给他写的非常生动，蒋干这个人流传到现在没有不知道的。说您提起三国来，把诸葛亮、曹操、刘备、关云长、张飞、赵云，有的人提不起来，但是小人物你一提蒋干，谁都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萧长华老先生塑造的蒋干，那谁也替代不了。所以现在我们给蒋干开脸，就得说蒋干是个丑，而且是个文丑。说蒋干长得什么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是，确实长得很瘦溜，而且个儿不太高，按现在说嘛，也就1.6米出头啊，白脸膛，眉毛挺短，圆眼睛很精神，高鼻梁，薄片的嘴，一嘴的银牙， 俩元宝耳朵，三绺墨染黑胡须，头戴学士巾酱紫色的，迎面上前一块美玉，身上穿酱紫色直袍，腰际水丝绦，白袜云鞋。但是我们收收开点，不能给开这豆腐块啊，这个这是京剧舞台上的标志。那么我按谁开的这高矮，按谁开的这精神劲儿的，按萧长华老先生。我住在棉花八条长大的，萧长华老先生住在草场西草场啊，我每天都能看见萧老。萧老穿着一身串头的裤褂，夹座的鞋，手里头拿俩核桃，走到大街上跟谁都说话，和气极了。哎呦，萧老先生好啊，早啊，吃早点了吗？准是喝的豆浆。两根油条吧，嘿，跟谁都说话。那萧长华老先生甭提多和气了。您说演文丑的这么一位老演员，他能写出秦云奎借东风来，说老人家善于学习，说我为什么跟萧老这么熟，因为我父亲跟他们都特别熟啊。而且那时候搞街道工作，我妈是街道主任，萧长华老先生的儿媳妇萧正轩的夫人也是街道主任啊。那时候都解放以后都很积极，他们都在一块搞街道工作，所以老上我们家开会，又上他们家开会去，我跟着蹭着蹭着我就上萧老他们家了，他们家院里头我也玩。再说我跟萧润德萧润登他们都认识啊，都是同学，所以萧老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啊，伟大的艺术家塑造的蒋干的形象不可磨灭了，所以咱们就得按照这声学，我还学得不太像啊，没有萧老的能耐。曹操一看九江人蒋干，九江在哪儿？而今的安徽寿县。说蒋干现在在曹操手下做什么？募兵。募兵是干什么的？就是谋士或者是食客。那要跟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烨、满宠这些谋士，那当然低下很多层去了。有的人呢，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家做食客啊，有的人帮忙出小主意，确实非常有聪明有才智，慢慢提升提升提升，那就看你的本事，看你的能耐了。蒋干呢，随着来到江边打营，他一看这情形，我也抖个机灵啊，我也很有才能是吧？丞相，曹操这么一看，自己有何高策，就知道蒋干蒋子要出主意。丞相，我跟江左周瑜周公瑾，我们两个人孩童棋手，同窗好友，多年不见了。周瑜这人雅量高之好啊，丞相，让我蒋干蒋子仪过得江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横伶俐之齿，我能顺说周瑜归降，在丞相手下为将，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哦，好啊，好。那曹操心花怒放，您想两军相隔一点辙都没有，那有这么一位能劝周瑜归降，周瑜归降东吴就完了，就归我了。曹操眼中放出光芒，光看这蒋干，我这还有这么一个能人呢。子义，准备多少礼物？ No， 什么都不用。难道说稻香村一盒糕点也不用吗？哎，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带。周瑜这人不贪，哦，不贪，而且不腐。对呀，不贪不腐，清官一个。请问子义，带多少人马？一个青衣小书童儿随身而去，两个仆从划桨而走，一只小船到了江左必能成功。我先给丞相道喜。哎呦，还没去呢，我这喜就到了。好啊，既然如此，摆上酒宴给蒋干子义先生饯行。那曹操乐坏了，嗡了哇哇了，我这么一奏乐，然后摆上酒宴，曹操亲自倒酒，一升满满的酒往前那么一递，子义请喝，你喝高粱脸。哎，我更衣，这边传话了一个小书童儿，然后两个仆人划着，就两个水手划着船，一会儿蒋干来了，丞相告辞。嘿，曹操一看换打扮了，头戴葛巾，身穿布袍，说这葛巾布袍为什么要换？葛巾就是用葛布做的头巾啊，布袍就是粗布的衣裳，证明这人呢不是道士呢，就是隐士，隐士高贤。嘿，曹操一看好， 但愿得此戏成功。丞相，静听佳音吧。告辞。蒋干、蒋子仪告辞，坐着一只小船，两个仆从划着小船，身旁一个小书童儿穿着一身青衣，青衣小童，就这四个人唰离开曹操水师大营，直奔江左。走到中间，唰，周瑜的巡江小船二十只就把这船给围上了，干什么的？莫嚷。在下九江人，姓蒋，名干，字子义，是周都督同窗好友，请你们禀报周都督，我前来拜见故人。哎呦，您别看周瑜手下这些水军很懂礼貌，既然是周都督的故友，那您耗着。十九条小船子儿看着一条小船一木头冲，直接够奔周瑜的大营。搭踏板下船，撒腿往里跑，禀报中军，中军官带着来到中军大帐，启禀都督，现有巡江小船军事要事回禀。紧张，这军事单腿打前往里滚，报何事奏来。启禀周都督，现在您的好友九江人蒋干、蒋子义坐一条小船而来，说要看望故友。哎呀，反正我老听这小声乐跟哭也差不了多少，是吧？周瑜当时就聪明，那劲儿都上来了。嘿，说客之也，干嘛来了？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顺说我周瑜归降曹操。去，说我周瑜出营，遵令。这名小校出去传令。周瑜马上往下传令，齐胜、丁奉，赞赞，福尔上来，你们俩人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遵令，太史慈听令赞，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鲁肃听令赞，蒋干、蒋子仪来了，你们全都准备好了，带我出营，按计而行。周瑜往下传了多少道命令，十几道，咱们就不一一再说了。周瑜、周公瑾让徐胜、丁奉带领200锦衣护卫，您看南方人呢，跟咱们北方人不太一样。我是北方人啊，北方人比较乐特，啊，南方人比较耍力，啊，耍力是北京话，就是这人，嘿，穿上打扮精精神神的，不像我这儿的地里袋那地里毛没有啊。这人家那个南方人都特别的，那么精神耍力。周瑜、周公瑾通身的帅服，啊，带着锦衣护卫。这边徐胜，那边丁奉穿的崭崭新新的绣花的衣裳，唰往出一走，直接到营门外头。这时候蒋干已然来了，周瑜抢行几步，那蒋干得耍个聪明啊，往前这么一走，公瑾别来无恙。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了时代的一角。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 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言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